车，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有跟你感觉。

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在想你。

绑架还要残酷，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，有情人不能眷属，人世间那么多无助，乌云密布阴曲的路，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，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，化作蝴蝶飞舞，天空灿烂夺目，是生命绚丽的蓝图，迎着晨露去无宿，到一个自由的国度，哪怕仅仅是一棵树，人间可无留恋何苦，还不如与蜘蛛为伍， 觉得还不错，我排了一个小时，马上就要到了。 口感蛮顺的。 老板，我要吃这个。你的美食地图， 969实力派。 欢迎收听969实力派，我是周周。鱼头呢，营养高，口味好，还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如果你既想吃点美味，又想吃点暖和的东西，那鱼头泡饼算是名列其中了。今天的969实力派呢，我们请来了一位大厨。如果你也爱吃鱼头泡饼的话，你可要仔细听哦。今天他可是带着福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飞，我呢来自安徽，现在在北京这工作十年，一直从事这个烹饪节目这一块。 张飞老师在北京工作，专注烹饪美食和运营管理，不仅有自己的工作室，还运营着餐厅。阿三鱼头泡饼就是其中的一家，而且这阿三鱼头泡饼的鱼头可是出了名的新鲜。 有些食客问我，就是说啊，你们餐厅经营的主菜系是鱼头泡饼，就问一个问题，你的鱼头是冷冻的还是鲜活的啊？而且呢，我们经常会给客人说，我们所有的鱼啊都是当天宰杀啊，所有送来的鱼呢都是正经的水库鱼头，新鲜，然后呢土腥味比较少。很多用普通的鱼头呢做出来的鱼啊，它土腥味比较重啊。水库鱼呢，它因为它的水流量比较大，它接地水和土的层次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土腥味比较轻，这是它的最大的特点。所以很多客户反映就说，我们家鱼头啊酱香浓郁，口感肉质滑嫩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 介绍阿三鱼头泡饼的时候，张飞老师非常的有成就感，因为有不少的食客都是专门跑到店里去吃鱼头的，冲的就是这一家餐厅的良心经营。张飞老师说，阿三鱼头泡饼最吸引人的地方，除了鱼头泡饼之外，还有人见人爱的麻辣小龙虾。 我们的那个阿三鱼头泡饼呢，不单有美味的鱼头泡饼，我们还有经典的麻辣小龙虾。因为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夏天时候呢可以撸串吃那个小龙虾，但冬天呢我们也有小龙虾。我们的选材呢讲究三白，第一白呢就是小龙虾的腮白，小龙虾腮白就说明它沙子比较少啊，还有它的腹部比较白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尾部比较白，这几点呢就是注定这个小龙虾它产自于这潜江小龙虾。我们呢中国的小龙虾产地比较多，比如说江苏的盱眙，还有我们那个湖北的潜江，它这两点的小龙虾品质比较好， 我们呢是属于这个原产地采购，首先保证一个食材的安全卫生，还有就是每一个虾的重量我们都严格把控，大概在8钱左右，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的美味小龙虾。 既有鱼头又有麻辣小龙虾，这家餐厅可以说能够满足食客的多种需求，光是听着就让人觉得很诱人了。但是吃大餐除了讲究口味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有健康和新鲜。 从何新鲜呢？那就是从我们的源头抓起，保证一点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排除隐患，第二就是我们所有的操作人员都是有这个健康证的，这样就保证食品安全，然后操作人员的卫生安全，这样所烹饪的美食出来每一个消费者吃的都放心。 既有新鲜又有健康还有美味，这也才是经营餐厅的最佳理念了。那除了介绍美食之外，今天张飞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福利哦。 欢迎大家呢在12月10号和12月11号啊，12月12号这3天快乐7-89，我们7折、8折、9折，希望大家前来品尝我们的美味。 这次的优惠活动是张飞老师特地来到969实力派为我们实力派的听众送来的福利，分别在12月10号、11号和12号这3天回馈食客。10号的折扣力度呢是最大的，当天酒水除外，有7折的优惠力度；11号有8折，12号有9折的优惠力度。而10号呢又恰逢周日，如果说这个周日你有时间，可以去看一看哦。阿三鱼头泡饼的地址是在海淀737桥南300米。969实力派，我是昭昭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